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耶稣是道路。那么什么是道路呢？我们或许会先想到公道或者马路，你就是在这种道路上开你们的车子，你在这样的道路上从这边开到那边，像你今天早上从你家里开车到这里来。我们这个城市有好多好多不同的道路，有些大的有些小的，那你怎样知道开哪一条呢？你就是要问路，或者看地图，或者现在大家都用 GPS 这个卫星定位系统，你用这个来知道要选哪一条路开。那么在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里，约翰福音第14章1到14节，耶稣说他就是道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道路？是不是我刚才讲的公道或马路？我们在耶稣上面开我们的车子，当然不是这个，是一种道路，但是耶稣不是指这个。另外一种道路是指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过你的生活，这样的道路是像一个要道，一些原则，一些教导，告诉你如何可以有个道德的、健康的、与别人相处好的生活。在这方面也有好多好多不同的道路，对不对？在世界历史上一直有好多哲学家，好多不同的宗教，也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都给我们好多建议，好多指引原则，好多道路我们应该走，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较好。很多这些知识，这些智慧也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建立在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良知上。比如说孔夫子给我们好多好多的原则，好多的道路，我们若跟从这些的话，一般来说我们的社会会比较有规律有次序，这是好的。耶稣自己也给我们一些这样的要道，这样的道路，这样的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应该如何过我们的日子。耶稣也给我们他自己的榜样，比如说我们可以学他如何应该爱我们的仇敌。所以按照这样的道路，这样的定义的道路是指我们世上过生活的要道。那么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耶稣所指是指这样的道路吗？不是。他怎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所讲的道路要让我们去到哪里呢？到父那里去。父那里是指哪里呢？可以说就是天堂，父所在的地方。耶稣所指的道路不是指一条任何在这世界上的地方，乃是指一条往这世界之上的天堂，天父那里。我刚才讲的道路是一种水平的道路，如何帮助我们在这世界上，在这个水平领域里面，是指我们如何往外，往到旁边去。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乃是一种垂直的路，如何往上。那么那些往外的行动，往外的行动都是我们自己所做的，是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有一天我们自己就是不能做什么，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如何往上呢？如何上天堂呢？我们当然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死了，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成就的事，就是一定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留在这个水平领域里面。那些不能跟我们往上，更不能帮助我们往上。 到那时候我们一定需要靠着，只能靠着那还活着的，从永远到永远活着的上帝，我们只能靠他给我们从上面拉上来才行。让我们往天父那里去的道路，一定要是天父自己提供给我们的道路，是这种道路耶稣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么这条道路是什么呢？应该问的是，这条道路是谁呢？当然就是耶稣自己。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自己是天父上帝所提供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到天父那里去。这是如何成就的呢？我们都已经很熟悉这福音。2000年前，圣父上帝叫圣子上帝降到我们世界上来，加上我们的人性，担当我们的罪。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过个完美的生活，但是他在十字架上就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惩罚。但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打败死亡。接下来他复活40天后就升天，回到父那里去。耶稣走这样的道路，从天父那里天堂到了世界上，甚至一直到地狱去，然后从地狱上来，然后继续往上回到父那里去。现在每次当父上帝使人相信耶稣是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是在把他们放在这条道路耶稣上，就是那条往他自己父上帝的道路上。当你受洗的时候，当你在信心里是与耶稣连接的时候，你在这信心里就与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你就是跟耶稣一样走在那条道路上。现在你在你世界上的日子里，你会继续与耶稣一同受苦，一同背起十字架。但是你肉体死之后，你肉体会像耶稣一样复活，然后像耶稣一样升天到天堂天父那里去。那么这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所有只相信耶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人，他们就会上天堂。是的，就是这么简单，你什么都不用做，上帝为你做的一切，他甚至也赐给你信心相信耶稣。但是就是因为是这么简单，所以就是非常的难。首先，这对非基督徒来说是很难的，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因为非基督徒是非常骄傲的，非基督徒不能谦卑地接受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他们只能完全被动地领受上帝白白地赐给他们的永生。非基督徒很骄傲地认为他们可以走在他们自己所建造的道路上上天堂，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靠他们在世界上所行的好事让他们最后往上。当上帝说你不能靠自己，你只能靠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行的时候，他们说不，我可以自己干。但是一切我们罪人所建造的道路，他们一切只能往地狱里去，没有一条可以到天堂。那么如果非基督徒是那样拒绝上帝的，他们如何得救呢？上帝自己拯救他们，上帝借着他的道，借着洗礼把圣灵赐给他们，是圣灵行神迹，创造那信靠耶稣的信心。是的，对非基督徒来说，信耶稣是难的，是不可能的，除非上帝自己创造这信心。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信耶稣还是不容易的。虽然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信心，已经重生我们，已经把我们放在那条往天堂的道路耶稣上，但是我们还是罪人。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是骄傲的。有些基督徒甚至以为他们的信心是他们自己用他们所谓的自由意志觉知出来的东西。也有很多基督徒以为他们虔诚基督徒生活是他们的部分，上帝已经做完他的部分，让他们上天堂。这非常骄傲。这样想也就是在抢耶稣的荣耀。往天堂的道路只有一条，耶稣。那条道路连一点都不是我们自己。即使上帝怜悯我们，使我们知道相信我们上天堂全部都是他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骄傲地会跟法利赛人一样想，上帝应该真喜欢我，我表现得不错，至少我比他们基督徒好。哇，他们太世俗的，也不够固定来崇拜，他们很软弱。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样从上面看，我们认为在我们下面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把自己提高了，好像就在建造自己的道路。我们就是很难真的相信唯独耶稣是道路。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彻底的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一切所有的，包括比较属灵的生活，如果真的有的话，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都是因为他把我们罪人放在耶稣这条道路上。天父上帝把我们这些本来枯死的枝子连接于葡萄树耶稣，我们这样才结果子。这是一个原因，我们基督徒很难相信耶稣是道路，就是我们的骄傲。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相反的，我们的绝望。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非常了解我们的骄傲，了解我们的自私，我们讲别人的坏话，我们懒惰，我们不关心别人，我们脾气不好，我们不尊敬掌权者，我们忽略上帝的道，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罪，上帝的律法好好地压制我们。因此我们结论说，哎呀，我这样的罪人，我一直犯罪，一直没有改进，这不好的习惯我没有办法除掉，上帝一定不会继续赦免我，他一定把我从那条道路上推出去。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很难相信耶稣还是你的道路。你想他可能是别人的道路，但是你太差了，太歪了。但是在这时候你要了解，就是因为你太差了，太歪了，你每天还是与罪挣扎，因为你是这样，耶稣要当你的道路。如果你不差不歪，你就不需要道路耶稣。无论你怎么样，无论你多么差，多么歪，多么弱，多么不会改进，多么绝望，耶稣还是你的道路。他的道路就是一个赦罪的道路，每天赦罪的道路。一定要是这样想，因为我们每天的罪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很难相信耶稣还是我们的道路，因为我们只看我们的罪。但是在这时候，你不要继续看你的罪，你要听上帝的话。比如这段从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如果可以到了至圣所，就是到了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到了天堂呢，上帝白白地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当然要经过那个把圣所和至圣所分隔的幔子。那么这条路所经过的幔子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身体。是的，唯一的办法到了父上帝那里是走在那条经过耶稣的身体的路上。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是因着你的罪而在十字架上被献上去，他被挂的身体宝血赎了你的罪，你透过耶稣的身体就得到赦免，你所有罪的赦免，包括你今天早上所犯的罪都得到了赦免。耶稣是道路，他是你的道路，因为所献上的身体宝血赦免了你的罪，也会一直继续地赦免他们。今天早上，耶稣的身体宝血要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就是当你的道路，你到了天父那里去的道路，你需要这条道路耶稣，但是不要怀疑，耶稣是你的道路。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